我是汤伟进，现在是2011年的2月9号。我发现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对于这个中文字怎么样写是正确的写法呢，并不太清楚的，而且中文里面常常有同音字，所以会弄错的。那这个预定呢，跟预定这声音听起来都一样，可是它的意思是不一样。在英文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是预先，譬如说我们要去订一个披萨，我们事先跟人家订，那这种叫 pre-order， 就是预先订去个订那个东西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啊，我已经我按算要安怎要做什么事情，我打算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，已经跟人家讲好了，确定了，譬如说啊，我们要在两天以后开会，那一个预定呢？并不是说去，咱也无去讲买物件，并没有去跟人家买什么东西。讲的是讲我已经按算好啊，我已经打算好，就是而且已经跟人家敲定了，决定的那个定，跟订购的订这两个定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一个中文的在字典上面写的这个字，就是在讲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在决定的那个定是很安定的定。然后去跟人家订购的订呢，是一个言字旁在一个钉子的那个钉，就是订书机的钉啊，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啊。那写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抢这个字，要把它写正确来的啊。因为我发现呢，我们写错了，别人看到我们写错字，大部分都不会讲的啊。那也因此呢，我做一个好人呢，跟大家讲一下啊。OK， 好，我是汤伟进，谢谢。